哎呀，母亲。有几年啊开眼来叫了声个带过个肚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点我只得了炮短短短短了炮一步一直下金銮呐我把母亲去宫儿十八在家撇下那宝钏旗可是娘找断你这年年送蜜月宫面你个柴了丫鬟送油烟啊自如今恨我可登进了殿我把母亲你悬赏金銮抬头来关见了养老院我的娘母佛在里边开金库我封你个养老院养老宫中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那个银大山金贵府登朝天再赐你金凤年银凤年十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福如康宁一块那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三六九望登殿你的半把眼儿坐殿前呐、啊，忘忧了不是咸阳的官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调声老母亲你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下殿朝是比带公主王宝钏俺三人养老公主问我的俺呐、啊，高调声老母亲你把亲啊你把亲啊请下金